伊朗通讯社7月9号发表一篇文章，介绍了我国火星蛇索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成功的意义。文章指出，火星蛇索型洲际弹道火箭试射的庄严雷声，证明朝鲜是一个堂堂的核强国，拥有了一种能够打击美国任何地区的最有威力的洲际弹道火箭。